请问大家礼拜一是什么节日啊？是 Memorial Day 是吗？哇，今日嗰篇道其实都好是应时好应节的，是讲战争的。我哋啱啱先讲完十八章是吗？今日要讲19至21章，是讲到是杀掠，是讲到战争。今日嘅题目叫做从杀掠真战看神嘅怜悯。喂，有人话你有冇搞错啊？战争杀掠仲话见到神嘅怜悯，见到神嘅残忍就差唔多啦。我哋一般人嘅心目当中认为神都系好残忍。我哋一齐嚟睇睇今日嘅经文19至21章，究竟睇下我哋嘅呢位真神是怜悯的神呢，定是他是一位残忍的神？19至21章，其实我们要明白经文的时候要看到经文的结构。三章的经文有一个很有趣的结构，就是19和21章是将20章夹在中间。19章是讲屠城，等阵会讲屠城是什么，但是19章10节很重要，话神唔要令到系流无辜人血嘅罪系归俾以色列人。去到21章讲冇牛犊嘅献祭，又有一节嘅经文21章8节，又系唔要系令到流无辜人嘅血归俾以色列人。而两章经文中间夹住喺当中嘅20章系讲打仗，神俾咗以色列人有三个战略，怎样可以不流无辜人的血。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看一看第20章的经文是讲打仗。刚才都读过这4节的经文，魏长老跟我们读。申命记20章1至4节，我再读一次。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惧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争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争战拯救你们。在这里就为打仗之前，神差派祭司去到以色列的军队面前，跟军队讲，鼓励军队，他说你们不要怕，神是会跟你们同去，神是会为你们而争战，神是会拯救你们。哇，相信以色列人听完呢啲嘅话就会点啊？士气大大咁大增，士气高昂啊，好高兴去打仗。但系祭司走咗之后，即刻又嚟多一个系官长啊！呢个官长同佢哋讲咩话？喺度《申命记》20章5至8节，那个官长同佢哋讲：啊，你哋任何人有新屋嘅，未奉献俾神，可以翻屋企。哇，相信首先讲讲咩叫做未奉献俾神。圣殿我哋知道起咗之后要首先奉献俾神先至可以进入去敬拜。你间新屋仲未奉献俾神嘅意思就係话仲未入伙啊。你既然有间新屋未入伙，神话你快啲返去享受你嘅新屋，你唔好去打仗啦。我相信有好多嘅军人即刻就喺度諗，哇，早知就早啲买屋啦，买咗屋之后又有新屋又唔使打仗几好啊。但係唔使驚，仲有第二个机会。神话有，若果你哋有人种咗葡萄园尚未用所结嘅果子，你都可以返屋企。种咗葡萄树结咗果子，啲果子未收割未食，神话你快啲返去食啊，你唔好打仗。仲有第三个机会，有人话那个官长话，你若果定咗婚，你係尚未 仲有未过门嘅妻子，你可以快啲翻去成亲，你唔需要打仗。喂，又有以色列人喺度谂，哎呀，早知叫我个老婆唔好咁快过门啦，佢一日唔过门，我一日都唔需要去打仗，唉，惨啊！不过你唔使惊，仲有第四个机会。第四个机会系咩啊？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啊！有人惧怕胆怯就可以回家去，个个人都可以翻屋企嘅。你只要认你自己系胆怯，你认你自己系惧怕，你就可以翻屋企啦。每个人都可以啊？点解啊？点解话你惊就要翻屋企啊？哇！你去到打仗，你又惊啊？一味喺度震，震到你四周围嘅弟兄见到你，佢哋都震埋。神话唔好啦，你惊嘅话你就走啦。你唔好系使到你嘅弟兄心都消化。所以第一个战略系咩啊？你唔中意去打仗，你唔想去打仗，你就唔需要去打仗。呢个系神嘅战略，任何人都可以话佢唔打仗。嗱，咁第一个念头啊，嚟到我哋嘅心入边就系，仲有人会去打仗嘅咁搞法。但系喺度日后有个例子，喺士师记第七章三节记载到，有场真正嘅战争系基甸走去打米甸呢个国家。神同基甸话，本来佢有三万二千嘅士兵，神同基甸话，佢话你要喺啲啲以色列人面前军人宣布，凡惧怕胆怯嘅可以离开基列三回去。於是点啊？有二万二千人系回去，只剩下一万人。所以唔会话冇晒人噶，大概系少过三分之一嘅人会留低，仍然系会系替神嚟到征战。嗱，呢个就系第一个征战之道，系话任何人唔鍾意打仗可以唔打仗。真戰之道嘅第二呢，记载喺申命记二十章九至到十一節，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嘅话回答你，给你开了门，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第二个就是话，神话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话。嗱，呢一个唔系话纸上谈兵凭口讲，以色列人真系咁做嘅。未有呢个律法嗰阵时，记唔记得喺申命记第二章我同大家讲过，经过以东喺度申命记二章五节。神话你唔好走去同以东争战，经过摩亚，经过亚门，申命记二章九节十九节，神话你唔好扰害佢哋。去到打呢一个亚摩利国家，有两个国，一个系西红，一个喺恶，都喺约旦河嘅东面。去打西实本呢个国家嘅时候，神要佢哋先用和睦嘅话宣告神和睦嘅话。喺度申命记二章二十六节，唔系纸上谈兵，系真噶。哇！你话咁仲得了嘅？咁打仗法，你失晒先机噶咯噃。打仗系靠先机噶噃。啊，中国人讲咩啊？先升就点啊？先升夺人啊！先下手就点啊？先下手为强啊！出奇制胜系嘛？突然间出嚟制胜。突出奇兵，仲有兵不厌诈系嘛？边度有人咁笨噶？走去同人讲、哎：我哋嚟攻打你啦！我先同你讲和好唔好啊？边有人会咁样噶？通知敌人嗱，呢个但系就系神嘅战略嘅第二个战略，唔要流无辜人嘅血，能够讲和嘅就讲和，非要必要打仗先至去打仗。呢个系真战之道第二。嗱，我哋中国人打仗最叻嘅系边个啊？孙子啊，系嘛？孙子兵法系嘛？孙子兵法点讲啊？孙子兵法佢话，就算你能够百战百胜啊，都唔系上上之策。点解啊？因为你会选兵接将噶嘛。 他说最高的战略是什么？能够不战而屈人，能够不跟你打仗，不跟你开片，我都能够是赢，这样才是最高的战略。孙子说上兵是谋，是伐谋。上兵伐谋是什么意思？谋就是谋略。记不记得木马屠城这个故事？木马屠城就做了一只很大的马，是吗？将啲士兵摆晒入对只马入边，然后咧就摆喺度敌人嘅城门口嗰度。哇！敌人喺度城墙上高望下，哇！好 Q 喎呢只马，好得意喎！将佢搬咗入嚟，搬咗入嚟之后点啊？夜晚嗰啲士兵走晒出嚟屠城，打死打赢仗。嗱，呢个系最高嘅谋略。孙子话，其次系点啊？其次佛教，佛教系咩啊？是邦交咯，建立自己的邦交，削减人哋的邦交，这个是其次的政策。再其次呢，再其次先至用兵，先至出兵。最笨的是什么？下下之策，其下就攻城了。最后先至去围攻人哋的城，这个是下下之策。孙子的兵法同埋神的兵法真的很不同，你看看神的兵法是怎样。生命记二十章十二节，头先先至讲完，要宣讲和睦的话，若不与你和睦，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讲完和睦的话，然后去围困。这个孙子话下下之策。但是你看埋二十章十三节，他说所有的男丁打仗你都要杀晒。有人点话？哇死，我都话你个神系最残忍㗎啦，仲话唔喺杀晒你啲男丁。男丁系咩呀？你唔知道男丁系咩？走返去民数记一章三节，当系以色列人数典人民嗰陣时候，男丁嘅 definition 系咩呀？男丁嘅所有二十岁开外能够打仗嘅人。二十岁开外打仗嘅系咩呀？军人囉。神要同你讲和，你唔要讲和，你要打仗，你仲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咁系咪死晒啲男丁啊？喂，你唔可以怪神㗎喎。神要同你讲和，你唔要，你系要系要打仗，打到最后嘅咁咪死晒啲人囉。所以唔系神要杀晒佢哋。但系亦都有人会话，喂牧师，你唔好呃我啊，我好熟圣经㗎。我知道有好多经文话点啊，好似《生命记》二十章十七节点样讲啊，要将迦南人系赶尽杀绝，一个都不留。圣经系咁讲，你睇下喺度二十章十七节话，客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要将佢哋赶尽杀绝。点解神咁残忍啊？点解要将佢哋赶尽杀绝啊？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有讲嘅，因为佢哋恶贯满盈。哇！你话佢哋犯咗乜嘢罪？恶贯满盈啊！你睇翻啦，《生命记》二十章十八节、十七章十七节话要杀尽佢哋，十八节有讲点解噶？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所犯憎恶的事是什么？是向他们自己的神所做的一切，即是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做的一切。他们怎样敬拜他们的偶像？他们是在个庙里面有男的庙妓，有女的庙妓，还有那些庙妓行淫，这个是为神所憎恶。第二，他们是敬拜自己的偶像的时候，将自己的仔女是经火。经火的意思就是烧死自己的仔女来到是献给神，为神所极之憎恶。还有他们是食人的民族，在这里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节又讲到他们是食人的民族。在这里所罗门王的智慧这部书里面十二章五节都有讲，所罗门王的智慧这部书不是我们的箴言， 是另外的一部书。这部书你找匀晒，你部圣经可能都找不到，因为是次经理。天主教的圣经就会有，我们这部圣经是没有。次经是没有神的默示，但是次经是很好的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迦南人真是如无饮血。创世纪我们刚才说他们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生命在这里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神是等候他们悔改有成四百年那么多。在这里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说去到第四代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地。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第四代回到迦南地？本来亚伯拉罕是去到迦南地的，但是因为迦南地有饥荒，所以约瑟和雅各就落了去埃及的。要等到第四代回来迦南地，这一段时间是被迦南人来到悔改，有四百多年。那你说为什么四百多年会四代呢？一代最多就是好似我哋咁平均年龄八十岁，四代咪三百零岁。嗱，呢个系我哋而家嘅年龄。你睇睇喺摩西几多岁啊？摩西嘅寿命一百二十岁。所以你话若果四代嘅话，真系四百几年。四百年其实系一个 round up 嘅数字，系一个整数嚟。点解神要等咁耐啊？你睇睇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咩啊？神乃是神的宽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其实你都不需要走到去新约才见到神的容忍，在这创世纪你已经见到神是等待了四百几年，等待迦南人来到悔改。我们所信的神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我成日都说你不要说旧约的神就残忍，新约的神就很宽容，是一样的神来的。若果你说神是会改变的，这个不是真神来的，你千祈不要相信。除非你说这个创造万物的真神他是没有权去审判罪人，没有权去审判那些恶人。那些恶人去到最后是会得胜，那就没话好讲了。好像现在的荷里活的电影那样，去到最后呢，你都不知道会好人死还是坏人死。是吗？以前的电影怎样啊？中的那个就永远都是不会死的嘛，去到最后的嘛。是吗？那些坏人就死晒的嘛。现在的荷里活电影不是这样的，去到最后都会见到那个就算死了都还未死尽的，还会再回来的。荷里活电影不断地变，但是你睇睇《生命记》三十二章四节讲咩啊？我哋嘅神系磐石，磐石嘅意思系咩啊？永远不变，唔会好似荷里活嘅电影咁样啊！以前系咁，而家又唔同咗。我哋呢位神系公平嘅，系无伪嘅，系公义嘅，系正直嘅，罪一定要系得到审判。佢系掌权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唔会话有。是应该要审判的，他不去审判。他等待了迦南人四百多年给他们悔改，他们都不悔改的话，能不能够怪神将他们毁灭？不能够怪神。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神会不会是一支竿打晒成船人？什么叫做一支竿打晒成船人？神说要毁灭晒迦南人的嘛。咁若果你话迦南人当中有人愿意悔改呢，神系咪话哎照杀啊？唔系㗎。有两个系好好嘅例子喺圣经入面，一个系耶利哥城入面嘅拉合，妓女拉合。另外一个例子系基遍人。妓女拉合佢全家得救，因为佢哋愿意系同以色列人讲和，愿意系悔改，以致全家得救。有人说那是啦，拉合他就是帮那些探子出卖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你看基遍人，基遍人穿到烂身烂世，穿烂鞋。他们是迦南人，是很近以色列人的，因为以色列人入了迦南。他们穿到烂身烂世，拿个最残旧的那个酒袋，跟着拿些发霉的那些饼，跟着走去跟以色列人说，哎呀 我哋远道而来噶。你睇下我哋鞋都行到烂晒，我哋啲衫都烂埋，酒袋都裂埋，啊太阳晒到裂晒。啊，我哋呢啲饼啊，啱啱出嚟嗰阵时好新鲜噶，而家你睇发晒霉。以色列人信咗佢，同佢哋立约，话唔杀佢哋。结果三日之后，发觉佢哋讲大话，呃自己。嗱，以色列人有冇话即刻杀晒佢哋啊？冇，因为佢哋有心讲和。啊，虽然佢哋嘅手段系唔啱，佢哋呃人，但系佢哋有心讲和，就好似神话先宣讲和睦嘅话，佢哋愿意悔改，就等佢哋系能够系赦免佢哋。所以我哋见到，就算最大恶极嘅迦南人，神一样系容许佢哋赦免佢哋。若果佢哋系愿意讲和，愿意系悔改。其实如果我哋睇一睇拉合嘅故事同埋基遍人，系有好多相似嘅地方。约书亚记入面所记载嘅，好似特登话俾我哋听，有啲嘢好相似嘅。第一，佢哋都系迦南人。我哋知道耶利哥城就喺度迦南地入面最出名嘅城啦。基遍人系咩啊？基遍人就系希未人啦，佢哋系亚摩利人啦。如果你走翻去《申命记》二十章十七节头先讲嘅嗰六种人，你睇睇啊，有希未人，有呢个亚摩利人。第二样相同嘅，佢哋都承认神系赐咗迦南地系俾咗以色列人。拉合喺度约书亚记二章九节，基遍人喺度约书亚记九章二十四节，仲有相似嘅就系佢哋都敬畏神。拉合同埋以色列人话，佢话你哋嘅事我一早听见啦，你哋点样出埃及，耶和华点样行喺你哋嘅面前，连将红海嘅水都令佢干咗，我哋全部听见。去到约旦河嘅东面，我哋听见你哋点样战胜两个亚摩利王，将佢哋进行毁灭，我哋嘅心都消化，冇一个人系有胆气。你哋嘅耶和华真系世上上天下地唯一嘅真神。基遍人亦都系一样，基遍人话我早听见你哋耶和华带你哋出埃及嘅事，我亦都听过你哋去到约旦河东面点样嚟到对待系亚摩利国两个国家，一模一样。佢哋亦都愿意同以色列人嚟到立约。拉合佢系捉住以色列人嘅探子，佢话你要俾我一个凭据啊，乜嘢凭据啊？同佢立约咯。啊，你哋第日嚟到呢个耶利哥城嚟到攻打嘅时候，啊，你哋系要放过我全家。于是探子同佢立约。你只要将朱红色的绳绑在你的窗户上高，以色列人入城的时候见到这个绳就会放过你全家，这个是一个约令。基遍人呢，他们走去呃以色列人就是要跟他们立约，九章十一节要跟他们立约，九章十八节就讲得很清楚，这个约是什么约，就是不能够是杀了他们。所以我哋见到经文喺约书亚记入面有好清楚俾我哋见到。嗱，呢一度讲俾我哋听，其实系乜嘢啊？任何人若果系承认神、敬畏神、愿意同神立约、愿意改过嘅话，神都系会系赦免佢哋。呢个就系约书亚记入面两个好好嘅例子。讲了两个真战的真战之道了。第一个是什么？任何不愿意打仗的人都不需要去打仗。第二，你走去攻打人之前先讲是和睦的话，要敌人来到是跟你讲和。第三是什么？第三在《申命记》二十章十九至到二十节，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呢？叫你糟蹋么？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收足 营里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嗱，呢度嘅经文吓，我哋见到系讲咩啊？首先你同人哋想讲和，人哋唔肯，跟住你去围困人哋嘅城，围困人哋嘅城嗰阵时啊，旁边有好多树木系结果子，你千祈唔好毁坏佢，你可以当作食物。嗱，呢度嚟讲有好多嘅解经家就话啊，系神教我哋要环保啊。啊！你唔好毁坏嗰啲花草树木啊！咦？這个问题系咁，点解净系有果子嘅树先至啊？唔好去斩，冇果子嗰啲就斩晒佢啊！有好多树都冇果子嘅啊！咁唔系环保系嘛？咁所以呢度唔系讲环保，又有人话呢度有属灵嘅意义喺度啊！啊！你谂下耶稣基督喺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咩啊？唔结果子嘅葡萄枝子就要点啊？斩咗落嚟，抌落树，抌落火入边烧。耶稣基督点啊？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去到无花果树嘅前边，见到棵无花果树冇果子，就坐嗰棵树，跟住点啊？就枯萎咗啦。嗱，呢度仲唔系讲属灵嘅果子啊？要结果子嘅树先至好，唔结果子嘅树要斩咗佢。咦？但系如果你再睇睇经文。食咗啲属灵嘅果子，呢度话食果子，咁食咗属灵嘅果子又点解？嗱，呢度其实唔系讲属灵嘅意义，亦都唔系讲环保。咁呢度系讲紧乜嘢啊？系真战之道嘅第三。其实好简单，若果你注意经文嗰阵时候，你就明白经文讲紧乜嘢。佢话你许久围困攻打那城啊嘛。你围困攻打咗好耐啊嘛，嗰啲树可以俾你，树上个果子可以俾你当嚟食物啊嘛。你系远道而来围困一个城，你冇带咁多食物噶，好快你就食完你啲食物噶啦。如果你走去斩咗个棵树，咁你系点啊？啊，斩咗自己嘅后路，可以当果子嚟到食。嗱，呢度仲话咩啊？佢话田间嘅树木岂是人？嗱，呢度比較好嘅翻譯係田間嘅樹木是人嘅食物，豈能係俾你糟蹋？呢度其實講咩啊？叫你去圍困敵人，仍然俾人一個機會嚟到係講和。你唔好用兵搏命去咁樣亂咁嚟到攻打，俾個機會嚟到講和咯。你一年圍困佢唔講和，你咪圍困兩年咯。兩年佢唔講和，你咪圍困三年咯。但是树上面的果子可以被你是当做食物。所以这里被我们见到又是一个不要流无辜人血的一个是战略。圣经里面的神真的跟我们想象很不同。我们想象中的神就是凶神恶煞，只是叫以色列人去打仗的。哇，大军压境，君临城下，杀晒所有的人。但是圣经入面在《生命记》入面所讲的这个战略，亦都是日后以色列人用的战略，是神教他们真的很不同的，跟我们平时的想象。神说不愿打仗的军人回家，你去打仗先跟人家讲和睦的话，人家肯跟你讲和，放他一条生路。如果他不肯讲和，是都要跟你打仗，你围困佢，慢慢咁围困，树上边大把果子你爱嚟食，围困到佢肯同你讲和为止。就算连迦南人咁最大恶极嘅人，神俾佢哋四百多年嚟到悔改，肯悔改嘅好似拉合，好似系基甸人、基片人，神话赦免佢哋，放佢哋一条生路，真系同我哋嘅想象好唔同。我哋圣经入面嘅神话俾我哋听，佢系怜悯。嗱，我头先讲今日嘅结构好有趣，十九章同埋二十一章，十九章系讲到屠城，二十一章系冇牛犊，两章嘅经文夹住中间打仗，唔流无辜人嘅血。但系冇牛犊嘅律例典章同埋屠城嘅律例典章， 亦都系唔要流无辜人嘅血。但我哋先睇睇母牛犊嘅律例典章。哇！你突然间喺田野度发现有一具尸体，你唔知道边个做嘅，边个杀咗人？喂，而家就有 CSI 啦，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走嚟查一查，究竟点样样？以前冇嘅、哦，就要嗰啲长老啊、官长啊喺唔同嘅城四周围就嚟量度啦，量度咩啊？量度下个尸体有几长、有几高啊？唔系，量度下个尸体距离边座城最近啊？最近嘅嗰座城就要为呢个死者嚟到赎罪。若果唔替佢赎罪嘅话，流无辜人血嘅罪就会临到系以色列人嘅身上。所以嗰个城就要替呢个尸体嚟到赎罪。点样嚟到赎罪啊？个长老要拉住系一头未耕过地、未负过轭嘅母牛犊，去到呢一个山谷，呢、这个山谷系流水未耕过田、未耕种过嘅。去到嗰个山谷度，将母牛犊嘅颈截断咗，杀咗佢。然后嗰个长老要喺佢嘅身上嚟到洗手。啊，一路洗手，一路仲要讲咩啊？我们嘅手未曾流这个人嘅血，我们嘅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赦免所救赎嘅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嘅罪归在百姓以色列嘅中间，咁样样流血嘅罪必不赦免。一个好奇怪嘅礼仪啊！揾个母牛犊未耕种过、未负过轭嘅，去到山谷度杀咗佢，喺佢嘅身上系洗手，唔关我哋事。跟住点啊？跟住就会系赎咗罪，咁奇怪嘅？点解呢？嗱，去到新约你就知啦，因为点解啊？因为母牛犊系耶稣基督救赎嘅一个预象嚟嘅。你去到新约你就明白点解神已经喺旧约叫以色列人咁做。母牛犊嘅赎罪祭系暂时嘅，但系耶稣基督嘅赎罪系永远嘅。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话，耶稣只献了一次就成了永远赎罪的祭。我们刚才说去到杀了只母牛犊，跟住在二十一章八节话流血的罪就必得赦免。去到新约我们见到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去到约瑟的面前跟他说什么？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就是替他们赎罪，就是好像那只母牛犊一样。另外在申命记二十一章三节说，要未耕过地、未负过轭的母牛犊才可以赎罪。在旧约未负过轭是为什么？整日解经家都好鍾意用埃及嚟到系同我哋嚟到比较。以色列人喺埃及负轭，系代表我哋基督徒系被点啊？以前未接受耶稣基督，喺罪嘅捆绑入面。所以负轭系代表系罪，未负轭即系代表系冇罪。喺度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四节，比拉多去审耶稣基督，审完出嚟，佢同众人话，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是没有罪的。在这里申命记二十一章第六节，长老在这里母牛犊的身上来到洗手，洗完手之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个人的血，我们的眼是未曾见这事。去到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比拉多就拿水在众人的面前洗手，说流这二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去承担吧。在这里申命记二十一章五节和九节，我们见到截断了这个母牛犊的颈，杀了它之后，就可以从你们中间是除掉流无辜血的罪。去到新约我们见到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节，大祭司说，他说毒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 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大祭司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死的话，我们通国都会灭亡。现在一个人替众人死，以致我们的国能够是被赦免，得到益处。这个其实是一个预言来的。如果我们看回约翰福音是3:16，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有接受他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希伯来书9:12，我们见到亦都是引用了一次的祭，耶稣基督就成为了我们永远的祭。无可厚非，这个绝对是耶稣基督的预象。去到新约，耶稣基督受审，耶稣基督是被钉死的十字架，直情是好像那个母牛犊的献祭一模一样。第二个律例典章亦都是很有趣，是屠城的律例典章。屠城是什么？以色列人当中的利未人，以色列人都能够封到地，唯独是利未人是没有地封。利未人他们是侍奉神的，他们是没有地的，但他们有48座城，48座城当中其中有6座是叫做屠城。那你说屠城是什么来的？屠城是被那些误杀的人去那里病埋匿埋咯。那误杀又是什么？经文里面又有讲的，他给了个例子，你和一个邻居走去森林里面，走去斩树，你就斩到兴起，斩到兴起的时候，你的斧头脱了病飞了出来，打在你那个邻居的身上，无端端将他杀了，那你就是误杀。你不是想杀死他的，你是无心之失。所以误杀来讲，官府是不会处理这件事，因为他是无罪的，他不是有心杀人。但是被人杀了那个死者，他的直系家属是有权去找回误杀的这个人来到报仇，这个叫做报血仇，他是有权走去报仇的。 那要怎么做？那个人要跑到去个屠城里面，入咗个屠城，呢一个报血仇嘅人就唔能够揾佢嚟到报仇啦。但係如果你话我喺个屠城入面我好闷啊，哎呀闷死我啦，等我出去散下心。你一走出咗个屠城，出咗门口，你唔知道原来报仇嗰个就喺度出面等緊你，佢即刻就可以劈死你。咁所以呢一个系误杀嘅人，他是要长期地留在这个屠城里面，要直到几时啊？要直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大祭司死了，那报血仇那个人就永远不能够走去寻仇，这个人就能够是回家。哇，又是很奇怪，拗晒头了，这么怪的律例典章，几十里外的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大祭司死了，跟这个误杀的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样就会赦免了个罪，不能够再寻他的仇？其实这里都是有一个耶稣基督的预象在里面。首先我们先问问，是哪个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高的？有人说是罗马兵，是罗马兵，但是跟我们的罪有没有关系？都是我们的罪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高的，是吧？咦？那是误杀啊，还是蓄意谋杀啊？这样要想清楚了，是误杀还是蓄意谋杀？如果你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是23:34，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这里当然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讲罗马士兵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亦都是讲我们的，我们将因为我们的罪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高。但是不是每个人的罪耶稣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 是不是每个人的罪都能够被赦免啊？耶稣基督是为所有人死，但是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罪被赦免。咁所以呢度讲嘅系边啲人啊？父啊，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系讲紧边个啊？其实讲紧罗马兵，亦都系讲紧我哋呢啲接受耶稣基督嘅人。他们不晓得，我哋系变咗误杀啦。我哋由蓄意谋杀变咗误杀。唔接受耶稣基督嗰啲人呢，系蓄意谋杀定系误杀啊？是蓄意谋杀。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变成误杀的身份，都能够什么逃到屠城里面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屠城。你看看经文在这里，这个我问问先、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就能够由蓄意谋杀变成误杀，哪些人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啊？看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英文是 whosoever， 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正如好像屠城一样，生命记十九章三节，任何人都能够逃到屠城那里去。在文数记三十五章十五节话，唔单止以色列人误杀咗可以逃去屠城，外邦人可以，寄居嘅人可以。若果以色列人可以，外邦人可以，寄居嘅可以，包括所有嘅人，任何人都可以去。另外我哋见到喺申命记系十九章九节，话一共有六座嘅屠城，喺到约旦河嘅东面有三座，北边有一座，南面有一座，中间有一座。在约旦河的西面有三座屠城，北面有一座，南面有一座，中间有一座，很容易就可以去到。而且这些屠城全部在山上，你被那个寻血仇报血仇的人来追赶你，你能够见到那座屠城在哪里，你就向那座屠城走去奔跑。就是好像圣经说什么，在这里、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在《生命記》十九章四節說，誤殺的人可以逃到哪裡去，可以得到存活。正如我們基督徒怎樣接受了耶穌基督，羅馬書八章一節，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屠城，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不被定罪。那不接受的人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好像申命记十九章六节说，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报血仇的是谁啊？报血仇的是罪的审判。除非一个人是接受耶稣基督，罪的审判就不临到他的心上，因为耶稣基督孭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不被定罪。但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他就要孭回自己的罪，报血仇的罪的审判就会是热心地来到追赶他。那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就不被定罪，点解呀？咦，文数记三十五章二十八节讲得好清楚，因为大祭司死了之后，误杀嘅人就可以返屋企，报血仇嘅人唔能够再找佢嚟到报仇。当我哋嘅大祭司系边个啊？我哋嘅大祭司系耶稣基督。当我哋嘅大祭司为我哋钉咗十字架，为我哋孭咗我哋嘅罪之后，罪的审判就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报血仇的人就不能够来找我们寻仇。这里很明显又是有一个耶稣基督的预象在这里，连希伯来书的作者都看得到。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说什么？他说凡是在这里避难所 啊，这个避难所亦即是在度屠城入面的人，神的应许在他们的身上是永远不会落空。我们今天是见到三章的经文非常精彩的结构，屠城十九章，如何征战二十章，母牛犊的律例典章廿一章，三章的经文都是讲怎样不流无辜人的血。我们见到尽管神是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叫他们去领取，叫他们去征战，但是神跟他们讲，你们任何人不想打仗的不需要打，未打仗之前先讲和睦的话，到最后人家是要跟你打仗了，你围困他，树上面的果子成为你的食物，你慢慢等，等候他们能够跟你讲和，就算最大恶极的迦南人，神一样是宽恕他们，就是好像拉合和基遍人，神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等候了四百多年给迦南人来到悔改，有人肯悔改的神一样赦免，神不愿流无辜人的血。今天的经文三章都告诉我们，但是透过屠城的预象，透过母牛犊的预象，我们见到神是将他自己的独生子的无辜血是为我们而流，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的罪流出来。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未信的人，你们愿不愿意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成为你们的救主，这位爱你爱到是愿意牺牲他独生子来到是救赎我们的神。如果你是愿意的话，希望你今天就会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阿爸父。在我们来讲，我们已经信了的人，感谢神又再一次给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那位怜悯，他是那位是慈爱的神，让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记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我们见到你是不愿意是流无辜人的血，但是你却为了我们的罪流了你独生子无辜的血，愿意在我们的当中，是未接受你的人都是有这个心来到是接受你，因为你的爱实在是太伟大。我们都感谢你，我们这班已经信了的人能够是有机会再从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是提醒我们，见到你的怜悯，见到你的慈悲，见到你的爱，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